陪你坐点医疗，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外高，吃好吃歹无计较，怨天怨地嘛袂晓，你的手我会甲你牵条条，因为我是你的家后。阮将青春嫁在恁家，阮对少年陪你做家老，人情世事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先走，因为我会不甘放你为我目屎流。心脏